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欢迎来到一剧之本，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和阿初黄晓初在这里。阿初你好。 大家好。 阿初啊，我们很久没讲过电视剧了，那想着讲一套电视剧啦，那都是想起，其实近期真的很多人都跟我讲话好好睇。我哋今日咧就系讲一个英国嘅连续剧啦，电视连续剧就系 Sherlock 啦。咁啊，译做我哋好多时都系译福尔摩斯啦。咁啊，有新福尔摩斯、新世纪福尔摩斯啊，亦都有夏洛克啊，即系照译名呢啲。 乜都好啦。 系啦，咁啊，总之我哋就会讲Sherlock 呢个电视剧。咁佢已经做咗三季啊，喺2010年嘅时候就系第一季啦，2012年就系第二季啦。咁今年2014年咧就系第三季啦。咁我哋讲嘅就梗系头炮啦。第一季。第一集好啊，其实好多人都话好好睇喎呢个电视剧，因为有时咧你查嘢啊、追寻一件事啊、查案啊呢啲咧，其实好有追看性啊，即系佢本身呢条桥已经好有追看性了。 因为本身悬疑就系悬疑啦嘛，即系我哋就想知道个答案啊嘛，所以系本身令到我哋一定会追啊。而好多时咧就系呢啲咁样嘅侦探片啊，或者侦探嘅电视剧都好。都有一個我哋之前都提過嘅就係、是，喂嗰、那個解話咧係好鬼難搞， 好重要。 但係呢套戲咧就係、是、你如果有睇過嘅話，你冇睇過你一定要睇，就係睇佢點樣解話，佢點樣去鋪陳嗰個解話係真係不得了 嘅。即係就算咧，即係我哋成日話起承轉合可以係成個戲嘅，可以話係咧一件小事嘅。即係就算好小嘅事咧，你發覺咦佢係一啲我哋可能真係有見到，但係冇留意到嗰樣嘢可以尋找到蛛絲馬跡嘅時候，佢嗰個解話亦都係好精彩，因為好小事。譬如他望到一个人呢，他见到他有几有一些很简单的特征，已经可以了解到很多东西。哇，是是这些真的很精彩的一个故事。 没错。 那我们今次呢就是讲第一季的第一集啦，就叫做 A Study in Pink。 粉红色研究。 是。 是啦。那我 有得叫啊。 有得叫啊，不错。但是其实他都有他们的编剧，就是整个戏的编剧，就是他的 idea 是 from, 都是 Sherlock 这个小说啦。那他有两位编剧呢，就是Steve,唔识读啊，你帮我读啊，唔该。 咁呢两位编剧咧就系Stephen Moffat， 中文译做咩啊？史提芬姆法特啊，跟住仲有啦，系Mark Gatiss， 同埋呢个马克加蒂斯啊， 即系佢个译名啦。 系啊， 其实不如我哋又跳佢译名，好好笑啊，变咗成件事好似冇咁型啊，呢张 同埋因为我哋大部分听众都应该系即系有文化识英文， 梗系啦，好想讲嘅， 系 OK 嘅。 嗱咁我成个戏即系大家一谂起福尔摩斯，一定谂起两个主角啦，就福尔摩斯同埋华生啦，华生就系我哋成日都会见到佢两个做拍档啦，但系今次个故事咧系 base on 佢哋，但系系一个现代版本啦，好多现代元素落去啦。今次佢哋个相识都系由第一集嘅时候，我哋可以重新见到佢哋点样认识啦。咁比较初，你同我哋讲下个故事啊。 喂，个故事一开始咧就系、是有个人好似系发紧恶梦咁样啦，就是、原来系阿华生嚟嘅。咁发恶梦就系见到啲打仗嘅情况，然之后佢扎醒咗啦。咁啊！ 我有谂过唔系呢套戏嚟，我有谂过系咪揿错咗套戏？ 点解系咁样？一开始点解会咁样开啦？ 癫咁好似 系睇唔明啦。咁跟住呢个人起身饮啖水咁啊，见到佢哇个柜桶度有把枪嘅喎。然之后佢去睇心理医生，咁呢个心理医生叫佢做阿 John， 我哋就知道呢个系阿 John 啦。咁医生同佢讲话：，喂，我咪叫你写 blog 嘅，即系写啲网志，咁将你打仗嗰阵时见到嗰啲嘢咧，你就写晒出嚟，咁你就会好啲噶啦。咁但系呢个阿 John Watson 阿华生咧就系话：，我冇乜写，冇嘢啊咁样。咁呢個醫生就覺得佢係創傷後遺症啦，有啲即係因為佢中過槍，佢就隻腳趌下咁樣，然之後又成日手震咁樣咧。咁就醫生就同佢講：你放鬆啲就冇事㗎啦。咁樣咁就係咁樣開始就介紹咗第一個人物嘅。咁跟住古仔話風一轉，突然間就係見到咩咧？就係、是、分別有幾個唔同嘅人咧，都係喺一啲好唔正常嘅情況之下咧，係自己食咗粒毒藥 好似係自殺，因為警方第一次見到有單咁嘅嘢，就係話哦，有個男人佢自殺咗，跟住個老婆出嚟講，佢唔會自殺嘅，佢好愛我嘅，佢唔會無啦啦自殺，因為佢自殺前冇耐一兩個鐘先打個電話俾個老婆，就話我而家翻緊嚟㗎啦，咁突然間佢就死咗，而佢喺一個好唔正常嘅地方出現，佢就食咗粒藥就自殺死咗，而警方真係揾唔到任何嘅證據。话佢系被谋杀嘅，佢好明显系自己食咗粒药落。 即系嗰个唔正常嘅地方系佢应该唔会出现喺。 系啦，佢冇理由喺无端端一个唔关事嘅地方出现啦。咁第一个啦，第二个又系咁，明明系落紧雨嘅，两个人话：喂喂，我留低个八字落翻转头去攞，应该两分钟翻嚟啊嘛。诶，点知唔翻嚟，走翻去揾佢，诶、哎、无啦啦喺个运动场又系自己食咗粒药死咗。即系遇事者有几个人都系咁样死咗，去到即系警方已经束手无策啦。即系又系下昼四点钟有警察出嚟讲嘢嘅时候啦，警察就同大家。讲啦，就话咧，呢几单嘢咧，我哋有理由相信咧系有关联嘅，即系佢哋应该唔系自杀嘅，系好有可能系俾人谋杀嘅咁样。点知咧就系、是、即系佢哋突然间所有在场嘅记者啊，同埋包括嗰两个警察个电话，即刻收到个短信咧，就 系 话错，系啊，即系佢哋一路都以为系应该系啦咁，但系到最后呢啲咁嘅记者都问警察，喂，咁我哋究竟有咩办法预防到唔会俾人杀啊？佢警察嘅回复就系话：，哦，你唔好自杀咪冇事咯咁样。即系我哋最大问题就系我哋根本唔知点解嗰啲人会自杀啊嘛，佢哋亦都冇任何自杀。 大家只要唔自杀就唔会自杀到 噶。系啊，你唔自杀就唔会俾人杀噶啦咁样。咁点算啫？咁样咁嚟到最后咧，真系有一个咁样嘅悬案喺度，就已经有三个人死咗，唔知点算。好啦，又话风一转咯，即系第二次话。风一转啦，就系、是、呢个华生咧，佢就行街啊，就遇到个旧同学。咁遇到呢个旧同学咧，就问佢：喂，你最近点啊？咁啊，冇啊，我而家就喺大学度教紧书咯。即系因为佢哋都系医生嚟嘛。呢个华生其实佢系一个军医嚟嘅，之前系应该系打仗，应该系阿富汗咁样。咁就翻咗嚟啦。咁佢到最后就系话，佢哋喺度搵紧 flat 未啊？即系搵紧人，即系搵同屋主一齐租地方咁可以平啲咁样啦。咁啊，佢已经系有少少拮据，唔系好多钱咁啦。咁跟住咧，佢呢个朋友咧，旧同学咧就话：，诶、哎，我今朝啱啱遇到另外一个我嘅朋友咧，就系咁啱佢又系搵紧人同佢一齐租屋啊。佢讲咗一句同你讲嘅一样嘅就系、是：边人肯同我一齐租屋啊？咁你两个一定好夹啦。咁样，卒之就呢、這个旧同学就带佢去搵呢个人啦，就系沙洛啦，就 系 呢个福尔摩斯。咁啊，福尔摩斯就喺个实验室度做紧嘢啦。咁呢个华生一入嚟咧。即系佢只系望咗佢一眼啫，福尔摩斯咧就话：，诶、哎，唔该，搵人借个电话嚟啊，我想搵个电话，唔该、我要 send 个 message， 我唔中意打电话咁啊。咁佢借个电话，嗰、那个朋友冇啊，咁啊咁啱啊，华生有个电话啦，咁啊走过去攞阿华生个电话嘅时候，佢又问阿华生啦：，点啊，阿富汗定系伊拉克啊？咩啊？你讲咩啊？阿富汗定伊拉克啊？咁样。佢唔知點解只係望咗佢一兩眼就問佢阿富汗定伊拉克，咁阿華生就當然答佢就係話阿富汗啊咁啊，喂你點知啊咁啊，又唔答佢喎，即係呢一個就係福爾摩斯個出場嚟嘅，佢一出場就係、是、第一就係佢喺度驗緊屍啦，唔知喺度做乜嘢啦，第二就係、是。第一次見到華生，而如果我哋唔知道福爾摩斯呢個戲嘅話，按照個戲嘅鋪排咧，好有理由相信咧華生係個主角嚟啊！因為華生佢一開始又發惡夢，又睇心理醫生，然之後又去揾同屋主，揾人同佢租屋，遇到呢個朋友就搭上咗福爾摩斯。福爾摩斯第一次出場，佢就係咁樣遇到一個咁嘅人。而福爾摩斯係咩啊？只係見咗佢兩眼就問佢。阿富汗定系伊拉克啊，就系咁样出咗场嘅呢个人。然之后辗转咧，就呢个福尔摩斯就同佢讲：，喂，听日几多点就唔该你去呢个 Baker Street 221号 B 呢间屋嗰度咁样啦。咁啊就吓你第一眼见我啫，你又知道我要搵人同我一齐租屋嘅。佢话 你咪讲过啊？问佢 friend 系咪你一直讲嘅？冇啊，冇讲过。你点知道我要搵？佢又系唔知点解？佢话第一就系我今日同我呢个朋友讲过啦，跟住佢带你上嚟，咁你一定系就系要搵同屋住啦，先至会喺呢度出现啦。如果唔系，你唔会喺度出现噶啦。咁、就仲有好有可能系你同你阿哥或者细佬个关系又唔系咁好啦。咁你可能唔系几中意佢饮酒啦，系嘛？佢唔知点解三两手脚讲咗好多嘢出嚟。咁呢个华生一听到就。乜嘢事啊？你整日见咗我几分钟，冇理由会知道噶咁样啦。咁卒之就去到第二日啦。如是者呢、這个华生就同佢一齐走去就睇屋啦。去到嗰间屋一入门口就有个人，就系、是、有一个即系包租婆咁样啦，就系带佢入嚟睇啦。咁啊又好好笑嘅，因为呢个包租婆一嚟就系话啊，你两个男人住其实我上面仲有间房，不过我估你都唔使啦。佢话唔系我哋唔系啊，就系总之系以为佢两个系同性恋嘅咁样，乜鬼都好啦。到最后是突然之间呢是警察嚟啊。警察嚟系做咩事呢？就系、是、福尔摩斯就系见到窗出边有架警车嚟到，佢警察嚟，佢话，因为佢哋啱啱就系倾起最近有三单自杀啊嘛。 系啊。 到最后福尔摩斯咧一见到出边个警车，佢就话唔系三单系第四单。 今次一定有啲嘢唔同，如果唔係佢哋唔會嚟揾我。咁就走上嚟揾佢啦，咁就同佢講有啲嘢唔同，就係、是、今次個死者呢係留低咗一個口信，就係、是、喺地下度寫咗個字啊。咁我哋未知道咩字啦。咁福爾摩斯一聽到就話我出去啦，可能會夜啲返啦，咁今晚煮飯等我返嚟啦。包租婆就話我包租㗎咋，唔係煮嘢食㗎咁樣。跟住又剩翻华生一个喺度啊！见到华生一个咁惨啊，包租婆同佢讲：你饮唔饮嘢啊？我整杯嘢你饮啦。咁佢顺手就唔该整多几件饼啊！我包租噶咋，我唔系煮饭噶咁样。但系突然之间，福尔摩斯咧系转身走翻入嚟，走翻入嚟就话：咦，你好似医生嚟嘅，系嘛？咁跟住佢就话：啱啦，你应该见过好多人受重伤死啊嗰啲，你乜都见惯晒噶啦，系嘛？我今晚有单嘢，有冇兴趣一起去啊？咁啊，你 OK 噶嘛？你做得几好噶嘛 ？OK， 一起去。咁啊，两个人就走咗出嚟，就去咗个凶案现场度。 啊，系。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我都想观众你睇翻套戏嘅时候咧，你睇下究竟编剧导演点样去描写福尔摩斯呢个人物啊？唔系净系靠人把口讲噶。去到凶案现场咧，又系佢一嚟到见到有一个女警察啦，就拦住就唔俾佢入去啦。喂，又系你呢条怪人啊？你做咩又走嚟啊？咁样跟住佢三句唔系两句就系话：咦，你琴晚冇翻屋企？即系佢同嗰个女警讲：你琴晚冇翻屋企？跟住女警就咩啊？你讲咩啊？点知啊？咁样。跟住就因為點解阿福爾摩斯會叫埋華生去？其中一樣嘢就係因為佢好唔中意個驗屍官啊嘛。個驗屍官轉頭就行落樓，又係你啊！你做咩喺度搞搞震啊？你唔好搞亂我啲地方啊！咁樣，佢一見到個驗屍官就即刻就即刻講話：哦，琴晚啊，頭先嗰個女警啊去咗你屋企度啊嘛，應該喂你點知啊？冇啊，因為係同一隻嗰啲除體味劑啊，即係我聞到同一隻除體味劑咯。喂，呢隻男裝我關咩事？咪就係咯，呢個男裝噶嘛。所以就佢係咁樣，我哋由咁細嘅地方係見到福爾摩斯呢一個人物，又仲有佢話啊，仲有啊，出邊嗰個女警啊，應該琴晚係幫你，可能幫你抹個地啊。我淨係睇佢個膝頭哥，我就知道啦，佢一定係同你抹個地啦。咁好明顯就係串佢啦，即係唔係純即係一定佢唔係幫佢抹個地啦，就係唔知做咩佢喺我屋企跪低過啦，係咪？咁有件咁嘅事。好啦，福尔摩斯上到去就睇一睇间房間，有个警察就负责带佢入去嘅，就系、是、一个高级啲嘅一个 inspector 啦，就带佢入去话你得两分钟。佢入到去两分钟，周围望下，然之后就已经发现咗好多嘢。 嗯， 佢件衫湿啦，而个衣领领底湿啦，跟住有把遮，但系把遮就干噶啦，好奇怪、究竟佢咩情况系咁咧？然之后佢好快就即刻攞部电话出嚟抄一抄啲天气，佢即刻就话好简单啫嘛，这个女人一定系喺附近喺一个钟头车程以内嘅地方嚟呢度嘅，嗰度一定系好大风好大雨，大风到佢开唔到把遮，而佢系将嗰个衣领冻高咗，所以个衣领底先至会湿。由佢脚踭嗰个位见到嗰啲泥咧，就肯定佢当时系攞住一个手提行李嘅，咁清楚唔系你哋咁大班警察喺度睇唔到啊嘛？喂，那个行李箧咧去咗边度啊？冇人见过行李箧，仲有个电话咧，冇人见过。仲有喂，好明显嘅，你冇人查咁样，这个人好明显系佢有好多外遇嘅，你睇佢啲戒指同埋啲首饰你就知啦。吓唔系嘛？你净系睇啲戒指首饰知，梗系知啦。佢戒指好明显系冇乜点打理，其他嗰啲首饰全部都有打理嘅。仲有佢一结婚戒指系成日都除嘅，所以入边好干净，出面花晒。你哋唔系咁都睇唔到啊嘛？佢系当住一扎警察喺三两下手脚之内，所有警察系无地自容。然之后，喂，那个行李箧喺边咗？我讲啊，咁耐细细个嘅，一定系细细个，同埋一定系粉红色嘅。你点会知道嗰个行李箧系粉红色嘅？都冇人见过咁样。 系 跟住福尔摩斯就已经系一支箭咁样就冲咗出去，就去揾嗰个行李箧，话你哋成班差佬都揾唔到，一定系喺仲喺个凶手度啦，即刻去揾啦。仲有个电话咧，冇电话唔见咗，个行李箧唔见咗。所以佢就即刻就走去揾啦，同埋咧就係嗰个死者咧，头先咪话喺地下度咧系写咗个字嘅， 系 就系写咗 R A C H E 啊，即系警察最睇到嘅嘢呢样嘢啦。 R A C H E 咁嗰个佢好唔中意嗰个法医官咧，就话哦嗰、那个系德文嚟噶，呢个女人一定系德国人嚟噶啦。跟住福尔摩斯三两下就已经窒句，你都戆居嘅，写德文就系德国人咩？咁啊，仲有呢个一定唔系德文嚟嘅，一定系写 Rachel， 快啲抄下 Rachel 系边个啦，仲唔去抄？ 未写完个 L 啫嘛，只不过 系啦，就即刻去抄 Rachel 系边个啦。咁但系都。而家我哋都唔知道 Rachel 究竟系咩嚟嘅。咁好啦，福尔摩斯走落去，应该系走嚟去揾个行李嘅时候咧，咁啊华生嘅一条友，因为佢又趌下趌下，佢有创伤后遗症噶嘛，即系佢右脚一路都系趌下趌下嘅，咁佢攞住啲拐杖噶嘛，落到去见翻嗰个女警察啦，女警察同佢讲：你唔好黐埋福尔摩斯度啊，你都系嗱临离开佢啦，佢黐线嘅咁样，从来都冇人同佢黐得埋一齐噶，咁佢不以为然啦，咁然之后佢问我点样走啊，我唔知点走，你见到我只脚噶啦，咁啊叫咗佢去。截的士，话去大街嗰度截的士啦，嗰边有咁样去截的士。点知截的士嘅时候咧，唔知点解就是、附近嗰啲公共嘅电话咧，无啦啦响。 嗯， 咁咪一次系咁不以为然啦。第二次公共电话响， 有人上去接，即刻停咗。第三次见到佢自己接起个电话，接个电话，喂咁啦。跟住有人同佢讲：我哋见唔见到附近有嗰啲闭路电视啊？你望下。嗱，嗰度有一个拧走，呢度有一个拧走，嗰度有一个，四个全部都拧走咗。 你点做到噶？ 系啊，你点解可以咁啊？佢话你唔使理啊，总之你应该知道自己个处境都唔系咁过瘾啦，系咪先？ 都系我嘅手下啦。 出边有架车，你都系上车啦。咁佢就上咗车，咁就去到就遇到一个人。咁遇到呢个人咧，就同佢讲一样嘢，就系话好简单啫，就系、麻烦你，我可以俾钱你，你以后咧将福尔摩斯身边发生嘅事咧，你话俾我知就得噶啦。我知道你而家系佢即系同屋主咁啦，你话俾我知就得噶啦。点知呢个华生唔知点解咁有义气，就系、话。我唔制啊，咁样，即 系 佢完全唔知咩事，佢就系我唔制啊，咁就走咗。即系好明显，其实华生已经系对呢个福尔摩斯呢个人物咧系好有兴趣，觉得呢个人好特别、好有趣咁样啦。卒之佢就系拒绝咗佢，咁啊就系佢哋派人开车车佢翻屋企啊。 系， 咁啊到最后又有一个小小嘅枝节嘅，就系佢同车入边嗰个女仔问佢：啊，你平时应该都好得闲，冇乜特别嘢做咯，咁样。即系其实佢系想约佢去街咁啦，我估计系。到最后嗰个女仔系啊，我平时冇咩特别嘢做噶，但系已经到咗佢门口啦嘛。跟住个女仔到最后同佢讲拜。咁就叫佢落车，咁就冇嗰件事啦，咁就落返车。咁 嗰个女仔系24小时睇住个电话。 係呀 ,24 小时。好 sharp 呢个 好得意呀，嗰个角色嘅设计又系佢 keep 住都系做一样嘢，好简单。咁你就开车送佢返屋企啦，而华生就喺返去福尔摩斯屋企之前呢，就返咗去佢之前住嗰个地方，就攞把枪嘅，然之后先至返到去221号 B 嗰个门口嗰度嘅。其实头先喺华生同嗰个男人喺度倾紧偈嘅时候，华生系收咗几次短信嘅，就系福尔摩斯就系话：喂，如果你方便嘅话，就快啲翻嚟啦。跟住再 send 第二次话唔方便都好，你快啲翻嚟啦。最后一个短信系最得意嘅，就系可能好危险噶咁啊。佢同阿华生讲噶嘛，卒之翻到嚟见到阿福尔摩斯，福尔摩斯喺度做咩咧？瞓咗喺张床度，就黐咗几个人哋嗰啲戒烟贴咧，嗰啲尼古丁贴咧贴咗喺度。佢话喂做咩啊？佢话冇啊，帮助我谂嘢，我思维会清晰啲。佢喺度谂嘢啦，然之后到咗喂又话有危险嘅，做咩事啊？咁啊，最得意就系福尔摩斯喺呢个位置就同佢讲，系啊，我系同你讲有危险啊。我越系同你讲有危险，你咪翻咗嚟咯。仲有，其实头先嗰个男人咧都发现咗一样嘢，就系、是、你咧都系快啲换咗你个心理医生啦。你个心理医生话你有创伤后遗咧，导致你咧成日都又只脚又行唔到啊，又手震咁啊。而家你好似叫做有啲 being threatened 啦，即系有啲危机啦。你只手开始唔震，我话俾你知，你个病唔系有创伤后遗，你根本就系仲想翻去个战场度，你根本就系即系挂住个战场啊。咁亦都系咁咧，福尔摩斯翻到嚟咧谂谂下之后咧。就叫咗呢一个华生咧，就攞个电话，即系千辛万苦叫佢翻嚟。喂，你帮我 send 个 message， 再 send 个短信。你千辛万苦叫我翻嚟 send 个短信，系啊系啊，因为我冇电话嘛。咁阿包租婆喺楼下噶，你唔嗌佢，我有嗌佢啊，佢听唔到啊。咁我咪短信你叫你翻嚟咯，短信佢叫佢翻嚟 send 个短信。即系佢话我惊我个电话号码俾人见到嘛，人哋一见到电话号码知道系我噶啦，用你嗰个电话 send 啦 ，send 去边咧？竟然系 send 翻去个死者。嗰、那個電話度，就係 send 話我而家喺邊度啊咁樣。喂，咁而家好有理由相信嗰個電話其實就喺嗰個兇手度嘅，佢就 send 咗個短信出去啦。 推理上係啊， 推理上就係咁啦。佢 send 咗個短信，然之後就同華生就去咗一個位置，就係佢哋 send 嗰個短信嗰度附近一間餐廳，咁坐低喺度，咁啊喺度等啦。點知就係見到一架奇奇怪怪有架的士啦，停一停啦，佢哋見到的士上面有個男人。然之后嗰个的士停咗停之后开车走，佢哋即刻就追啦，即系走上去，即系了解咗。点知咧架的士即刻开车走啊！然之后佢哋就扮过几条街，跟住就卒之拦住到嗰架的士啦。 好精彩！佢哋个脑突然之间有个路线图喺度。 福尔摩斯喺脑入边用咗几秒，然之后即刻 plan 咗点样走法可以有可能追截到架的士。到最后佢哋真系追截到啦，打开车门就见到，诶呢个系游客嚟嘅，喺加州嚟嘅，一睇到个行李已经见到啦。 非常嘅游客 啦，系啦，咁到最后就系 Welcome to London 咁，跟住就走咗去啦，即系声称自己系警察，其实佢哋唔系警察嚟。到最后他们走了，就是想想都想不通，咦冇理由啊，那个应该就是个凶手，但是很明显是游客来的，不知道什么事。怎知呢，就是辗转回到家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乱子，就是屋企突然间被刚才那些警察呢就是铲上来，就是全屋在守啊，就是因为他们说第一喂你是不是有什么资料没有告诉我们，第二就是那个法医官就是走出来，他们说哦没有啊，我们是来这里找看看有没有违禁品的这样嘛。 怎 知道喂找违禁品做什么，无啦有个法医来的，没有啊，一听到说是守你屋呢，很多人都很乐意即刻来帮手啊，这样很多人都即刻来帮手守屋啦。守屋的时候还有啊，因为你之前讲过嘛，那个凶手呢很可能呢就有死者那个行李劫的，你看那个行李劫现在不是在你家里咯，因为福尔摩斯找到嘛，他们卒之就是在这里说找的时候呢，突然间就有另外一件怪事发生了，就是 就是门口有架的士走出嚟，就系话喂啊，你系咪叫咗车啊？福尔摩斯咁样，点知咧福尔摩斯谂谂下就发现咗，咦唔对路咁样，然之后嗰个的士司机啊，系走咗上楼梯，同时咧就系福尔摩斯喺个的士司机上嚟嘅时候，就解咗一个好大嘅谜团嘅，就系话佢谂嚟谂去就系唔明点解会写 Rachel。即係呢個咁嘅人名，跟住佢哋到最後查到啦，就係呢個 Rachel 就係原來係死者個女嚟嘅。咁佢話：哦，咁你快啲聯絡佢個女啦。咁佢個女喺邊啊？佢話：誒唔使聯絡，聯絡唔到，因為14年前已經係嗰個女仔已經胎死腹中啦。咁話嚇點解會咁樣啊？咁佢點解要寫一個咁嘅字咧？到最後咧就係福爾摩斯就係諗通咗，就係原來呢個 Rachel 咧。是个密码嚟嘅，就 系 个 email 个密码，同埋个 email 密码可以令到佢哋咧用 GPS 定位追踪到嗰个电话究竟喺咩位置。到最后佢哋追踪到嗰个电话喺咩位置咧，就喺佢哋屋企， 喺福尔摩斯屋企。 因为就系其实系嗰个的士司机就攞住个电话就嚟到佢哋屋企啊嘛。咁嚟到呢个位咧，竟然福尔摩斯系咩咧？就系走咗出去，就冇话俾佢哋听，佢怀疑嗰个的士司机就系嗰个凶手嚟嘅。咁佢就跟咗个的士司机走。呢个的士司机到最后就同佢讲话：，你而家可以叫佢哋拉我嘅，不过你咩证据都冇。如果你而家跟我走嘅话咧，我就可以慢慢话俾你听究竟系点样。咁你跟我走啦。然之后的士司机就车咗去一间学校度，而同时咧就系华生就其实就系发现呢件事唔系喺对路啦。但系嗰啲警察因为乜都揾唔到啊，咁啲警察就走咗去啦。到最后华生就系凭住嗰一个电话、那个 GPS 嘅追踪咧，就开始发现呢件事唔对路。就是追福尔摩斯和的士司机。 这一份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里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咁好啦，呢、這个的士司机就开始咧，就慢慢咧就要讲俾你听，究竟件事系点样发生咯？第一就系、是，喂，你无啦啦车嗰啲人去一啲嗰啲人平时唔会去嘅地方，点解佢哋会跟你走咧？点解佢哋要落车咧？我喺呢个时候，的士司机掹把枪出嚟啦。掹把枪出嚟，跟住呢个的士司机就话：不过对你唔使，因为你自己会跟住我走。咁呢个的士司机就带咗去其中一间房咁啦，坐低，咁你就将佢嗰个方法咧就话俾福尔摩斯知啦。其实系简单到不得了，就系攞两粒药出嚟，然之后咧就系话一粒系有毒嘅，一粒系冇毒嘅，你食其中一粒，我就会食另外嗰一粒。咁佢话如果嗰个人唔肯食咧，好简单啫嘛，佢又攞翻支枪出嚟。最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大部分人到最后咧都系宁愿食药，都唔宁愿佢开枪。因为你食粒药，你都仲 有五十五十机会冇事。 但我开枪你死硬噶嘛？咁所以咧，佢就话到最后嗰啲人咧都拣咗粒药丸。喺呢个时候，福尔摩斯咧就真正发功啦。佢就开始将佢见到嘅嘢、分析到嘅嘢就讲翻晒出嚟。佢知道咧呢一个的士司机咧一定系有某啲末期嘅病症嘅，佢应该系就嚟死噶啦。 嗯，所以佢唔怕同你玩死。 系啦，同埋咧就系咧好明显咧呢个的士司机做所有嘢咧，只系得一个原因嘅，一定系因为佢嗰对仔女。因为佢架的士度见到有一张咧搣走咗个妈妈个样，净系得翻对仔女嗰个相。而由此可见咧，呢个的士司机咧一定系咧所有嘢都系为咗记挂佢嘅仔女嘅啫。到最后呢个的士司机亦都讲咗出嚟咧，就系纯粹系因为有人话，如果佢有办法咁样杀到人嘅话咧，每杀到一个人嘅话咧，佢就会有钱会令到佢啲仔女咧之后嘅生活可以富裕啲。因为佢就嚟死啦嘛，所以佢就咁样做呢样嘢。仲有一样好紧要嘅就系，佢话佢天生就系一个天才。同福爾摩斯一樣，兩個都係天才嚟嘅。佢哋兩個天才而家坐喺度，到最後福爾摩斯亦都解到所有嘅謎團啦。但係福爾摩斯就係、是、我而家已經知道曬所有嘢，咁啊想走啦。但係最正嘅位就係嚟到呢個位，個的士司機話：喂，咁你唔揀翻粒啊？你揀翻粒啊，起碼等我知道，即係就算我俾人捉又好，臨死又好，起碼俾我知道我係咪真係贏咗你啊嘛？因為係捉心理戰嘅啫嘛，究竟係揀邊粒？而中間個的士司機亦都推咗一粒向福爾摩斯，究竟福爾摩斯應該揀邊粒呢？而好彩就係到最後喺福爾摩斯爭啲食咗嗰粒藥丸嘅時候咧，華生趕到就喺對面大樓就係開槍射死咗呢個的士司機。咁就謎團係解開咗啦。嗰啲警察亦都到咗啦，咁警察有一樣嘢搞唔通嘅就係、是、啊，究竟係邊個開槍嘅咧？咁福爾摩斯就繼續用佢嗰個偵探頭腦，佢話一個咁嘅人，佢一路都唔開槍，一定喺嗰度伏咗好耐，好明顯咧，佢係一個道德觀念好重嘅人，只係最危急關頭先至會開槍，仲要槍法咁準，佢呢個人咧好有可能係一個，佢諗諗下好有可能是一個士兵嚟喎，跟住佢一見到華生，佢就話。 啊，你当我冇讲过啦咁啊，因为佢谂下佢知道开枪嗰人一定系华生嚟噶嘛，咁到最后就亦都件事件就解决咗啦，亦都喺嗰、那个其实喺之前嗰个的士司机临死嘅时候咧，佢就呢、這个福尔摩斯亦都系踩住嗰个的士司机中咗枪，咪踩住枪口就逼佢讲究竟系边个叫佢咁做，就讲咗一个人嘅名出嚟嘅，就系、是、一个叫做 Moriarty。就是 Moriarty 呢个角色，其实喺原本福尔摩斯嘅小说入边，都系一路系福尔摩斯嘅死对头嚟嘅。咁、但系喺呢个戏嚟到呢度，我哋就未知系咩嘅。到最后咧，就真正嘅呢个成个系其中一个好大嘅谜团咧，就系、是、中段咪有一个男人揾过阿华生嘅。原来呢个人咧，其实就系英国政府嘅人嚟嘅。而且佢系福尔摩斯嘅兄弟嚟嘅。 系。 咁佢一路就同阿华生讲，就系因为我哋好关心佢嘛。佢话吓你讲关心系坚噶。咁啊，到最后先发现原来就系咁样嘅，因为英国政府又想。佢幫手啦，第一，第二就係英國政府亦都驚，喂，其實福爾摩斯係其中一個最危險嘅人嚟喎，佢聰明到咁，點知會唔會有一日佢係做啲黐線嘅？所以點解其他警察都係咁驚佢咯？而到最後，福爾摩斯同華生咧，亦都喺第一集度咧就建立咗一個咁樣嘅合作關係，就完咗第一集啦。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有咩咁好嘢咧？ 好犀利，你连啲好 details 嘅嘢都记得好清楚，即系佢嗰啲咧，点样去发掘一个人啊？点样去破解一件事啊？逐点逐点。 唔系，其实好多好 details 嘅位置我已经跳过咗噶啦，因为我如果讲晒嘅话，咁大家唔使睇戏啦。我想大家翻去睇戏噶，其实，但系个戏真系写得好咯，我觉得。 系， 啲好似好细节嘅位置，佢系做得好好精准啊，即系冇多冇少嘅。因为好容易好 cheap 噶嘛，有阵时呢啲咁样嘅侦探小说， 即系好白， 佢将啲嘢讲得太过白 咧，系啦系啦系啦， 但系佢冇嘅，到最后解谜嗰位，全部都系觉得哇好犀利啊，咁都俾佢谂到，即系因为譬如中间有一段咧，佢就系话，咦你点样睇到阿华生嗰个电话，原来系佢哥哥送嘅咁，跟住到最后就发现原来唔系哥哥啦，应该系姐姐啦，仲有系佢能够讲得出佢姐姐系有酗酒嘅习惯，即系平时系饮好多酒，即系佢有个电话度。喺嗰个插插电嗰位花咗，跟住佢推敲到佢系去有酗酒嘅习惯，真系好犀利。 好癫啊！好犀利。 你谂下个编剧啊，系谂咗几多咁细节嘅位置，然之后到最后又解得通，又唔会太多，又唔会太少。我睇完之后，我又会好赞叹，哇！福尔摩斯好醒啊，咁样。 同埋佢将福尔摩斯带咗去呢个年代，又系另一个口味，即系佢用埋科技啊嗰样嘢，系以前我哋可能净系觉得推敲件事，佢而家用埋科技，你又将佢现代化咗，好犀利。 同埋即系睇佢点样。描写呢一扎人物咯，呢扎人物真系全部都描写得好有趣嘅， 系同埋佢啲 character 真系好 sharp。好啊，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再倾下呢一个故事啊。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翻翻嚟一劇之本啊！初我哋今日讲紧咧就系 Charlotte 啦，一个英国嘅电视剧啦。其实呢一个我哋啱啱咧讲咗嘅第一季第一集呢一个。粉红色研究咧，系攞咗2011年第63届艾美奖嘅最佳编剧，咁啊系电影电视系列嘅最佳编剧噶，即系所以系真系一个唔错嘅剧本。 喂，实至名归咯，我真系觉得，即系虽然我唔知道佢嘅对手系咩，但系你就咁，即系我睇个戏嘅时候咧，我直头去到一个位咧，我系即系虽然我喺屋企睇嘅，我太太坐喺我隔篱，我直情系有一个位我忍唔住，好嘢，编剧真系高手。系边个位我咁样讲咧？系福尔摩斯临尾解。咗迷，即系已经解晒迷。佢话 OK， 搞掂，起身走嗰个位置。原本以为完噶嘛，嗰、那个位置就系个的士司机话：啊，既然你咁醒咁样，咁不如我哋玩埋呢个游戏啦。咁啊，等我知道究竟我赢定你赢啊嘛。即系嗰个位系将嗰个戏原本影完咧，佢再推去一个更高嘅位 置。 所以真系好犀利啊！佢全部嘢嗰个 planning 咧，个编剧佢谂啲好细节嗱，所有角色嗰个人性位啦，即系点解佢会咁做啦？佢嘅动机好清晰啦，而且亦都系好有戏剧张力啊！即系嗰件事，哇，究竟会？点样？因为福尔摩斯好明显就系不甘于输啊嘛，即系如果佢唔肯食嘅话，佢就输啦。咁但系佢嗰个位置你就知道福尔摩斯就系一个咁嘅人嚟， 即系第一次人挑战到佢咯，好似系喺呢个位 置。而嗰个位佢亦都唔知道自己赢定输。仲有一样嘢，就系、是、虽然个戏入边唔系好多嘅描述，但系好明显嗰个的士司机咧系有好大嘅把握，佢觉得自己会赢噶，佢先要嚟挑战福尔摩斯啊嘛。 但其实最终佢嗰啲药系咪一粒？ 有毒一粒冇毒，其实冇人知嘅。 冇人知啊， 系啊， 冇人知啊。咁但系我哋就当系啊，我哋就当系啊。即系而个戏到最后咧，真系冇讲，但系嗰件事仍就系仍在，佢到嗰个位将嗰个戏嗰、那个戏剧张力系推到最尽。 系， 虽然到最后都系其实某程度上啊 ，God from the machine 嚟噶，就系佢原本嗰个冲突唔使解决，然之后对面有人开枪射死佢。但系当然啦，因为呢个对面开枪射死佢呢样嘢，虽然系 God from the machine， 但系都系最直接解决个问题嘅方法嚟啊嘛。 唔系，亦都系华生其实。佢都有腦啊，佢去追尋唔到呢一個位置嘛，亦都係一個功用嚟嘅，即 係 都見到華生嗰個力量。同埋咧，我哋點解講第一季第一集呢，因為我覺得佢鋪排咧呢兩個人嘅關係咧都係好自然嘅。 係 嗱，我咧就係同你講咁耐節目之後，我成日都會問啦。今次個戲好叫 Sherlock 啦，即係叫翻阿福爾摩斯個名啦。但係個主角咧，我就覺得係華生嚟嘅。 係係。 其实好多戏咧，我开始觉得咧，嗰个戏可能系描述嗰个人物啦。但其实好多时咧，个角色咧都唔系佢系主角，系反而侧边啲人咧系因为佢而见到自己啦，又或者啲人诶喺度留意佢同佢生活嘅时候，佢可以了解自己啦。即系我觉得主角反而今次系华生，你认唔认同啊？ 我同意系华生嘅。咁、但系呢一个所谓个戏个主角个名系边个，就系唔系个主角呢一个讨论咧，我就觉得冇乜意思嘅，即系冇必要咁样谂，亦都因为每一个戏即系到最后究竟嗰个戏想讲乜嘢咧？即系如果佢点提嗰个戏个名就已经系个人物嘅名嘅话，咁呢样嘢会俾到一啲嘅意念我哋嘅，帮助我哋去。了解个戏嘅，但系系唔系就等于个戏嘅全部呢、即系我哋如果笼统咁样俾一个答案，只系以偏概全咯，咁又何苦呢？所以 同埋而家我哋谂起福尔摩斯咧，就会觉得有案去查，即系亦都系象征住一啲嘢嘅。其实更加令我谂起之前我哋咪讲过西游降魔篇，譬如一听到孙悟空啊、猪八戒呢啲，即系有呢啲角色，我哋已经会大概知道会发生啲咩事，或者我哋知道佢系一个点样嘅性格啦。其实今次正正福尔摩斯就系我哋已经好知道佢嘅性格，但系佢个改编就系将佢喺即系好耐啦，福尔摩斯嘅小说改到去现代嘅时候，佢用电话啊、电脑啊、科技啊、GPS 啊呢啲，系完全改变咗个时代。你点样睇呢样嘢？佢系咪做到咧？因为有时改编好危险噶嘛，好容易系走歪咗啊！ 即系我觉得佢攞到个原著最精要嘅地方，就系福尔摩斯即系办案如神，即系呢一个佢啊绝对系攞到。然之后佢又有一个好好嘅助手拍档医生，系阿华生咁样。即系呢个最主要嗰、那个，佢一定已经系攞晒噶啦。咁但系佢点样将呢样嘢摆咗嚟现？代而擺咗喺現代之後，我哋唔會覺得佢、突然間你真係生安白造，令到嗰件事好做作咁樣，佢又唔會咯，即係佢識。当地运用翻而家现代嗰个科技系点啊？佢照用咯，传短信啊、打电话嗰啲，佢照用，佢有用到嘅。咁亦都喺个戏入边有啲好奇怪，即系譬如头先一开始话有个四点钟嗰个记者招待会咧，即系会全部人突然间收到个短信话系错咁样嗰啲啦，咁样。咁呢啲我觉得佢用得系得其所嘅，即系帮到戏。而好老实讲咧，我唔知道大家系点啦，即系我唔知道有冇人系一听到话福尔摩斯，我谂住一开个镜头就系有马车啊。有轮船啊，系以前大不列颠帝国啊，有烟斗啊，即系可能大家都有个咁样嘅模样噶嘛。 会啊会啊。 但系呢个戏一开始竟然系一个咁样嘅 set up， 但系好快你睇睇下咧，你就唔再谂呢样嘢，因为佢已经设立咗一个新嘅世界，而我哋已经投入咗呢个世界。我觉得喺 呢个福尔摩斯 系啊，呢个新嘅福尔摩斯，我哋完全系投入咗，亦都系因为有一个前设就系、福尔摩斯佢查案好叻嘅，因为喺个戏入边呢个 set up 呢个人物好有趣啊嘛，咁我哋就跟住佢咯，所以我觉得呢个改编系好成功噶，我自己。 而且佢有啲重要元素佢都冇改变过嘅，即系例如佢住嘅地方啦，嗰、那个 二二一号 B 啊， 系啦。其实如果你即系熟福尔摩斯嘅话，你会一听到呢个就系佢住嘅地方，即系你唔会突然之间将佢住咗去屯门咁。即係嗰個街號啊，佢都跟住咗啊嘛，所以呢樣嘢係一睇已經係覺得好有成功感。但係另外我又想問啦，我哋今次講第一季第一集啦，你點樣睇一個電視劇嘅第一集呢？其實佢總有一啲事情佢係一定要交代噶嘛。其實今次都有一啲譬如佢哋嘅關係點樣認識，啲全部佢哋交代出嚟噶嘛。但係佢今次就做得好好啦。但係你點樣睇一個電視劇嘅第一集去交代一啲好背景資料嘅嘢咧？ 嗱，我永遠都覺得咧。做編劇其中一樣嘢最難處理嘅嘢咧，就係點樣將一啲唔同嘅資料性嘅嘢，要俾觀眾知道。 係啊。 即系呢一个咧系其中一样最难做嘅嘢嚟嘅，即系所以点解我哋成日笑话嗰啲电视剧话阿小明我都识咗你十年咯， 系啊，会变得好硬噶嘛， 系啊，谂得好硬。但系你见到而家个戏入边所有嗰啲资料嘅交代啊、呈现啊，都系做得好好嘅。即系你任何举一个例子，嗱，举一个例子就系、是、阿、啊、福尔摩斯第一次见到华生，然之后话你系阿富汗定系伊拉克啊咁样，跟住吓。三两个手佢搭咗阿富汗，但系系后屘搭车阿华生先问翻佢：喂，点解你可以咁短时间你可以知道我系边个？我上网抄咗一抄你，你有个网页噶嘛？你有个叫method of deduction 咁样啊嘛，演绎法啊嘛。OK， 咁但系你点知啫？即系我唔信啊！你点可以由一个人一只手指你就知道佢系揸飞机咁样？有乜可能啊？咁样跟住佢话：我好简单啫嘛。嗰日你行入嚟，你已经系只脚有事啦，但系你死都唔肯坐。咁呢个好明显就系你有某一啲奇怪嘅精神状态啦。再加埋有你嘅站姿，我估到你应该系一个军人嚟噶。你有一个咁样嘅伤，我估计你应该系有一啲大嘅战士打过，所以好有可能相信就唔系伊拉克就系阿富汗噶啦。呢个好简单嘅。跟住我攞到你个电话，个电话其实后面就刻咗个名噶嘛，刻咗个名啊，又系。叫 Watson， 咁我估计系你屋企人啦，叫 Harry， 我有理由相信应该系你嘅哥哥或者系弟弟嚟噶啦，咁系另外一个人送俾佢嘅，咁由此可见嘅话，你个屋企人应该系几有钱嘅，而你应该系几穷，所以你个哥哥应该系几照顾你噶啦，即系佢系全部系一个必须性啊，因为阿华生真系问佢啊嘛，佢唔信啊嘛，然之后就逼呢个福尔摩斯将所有嘅资料一路讲一路讲一路讲，而系有必须性，嗰啲资料全部有必须性，其他我哋唔需要知嘅，我哋唔知咯，即系我哋唔需要知道啊，原来咧福尔摩斯之前喺边度读书嘅咁样，即系冇啊，嗰啲嘢冇噶，全部嘢都系我哋必须要知嘅、 嗯。 到最后去解谜嘅时候咧，呢、這个戏亦都系劲系劲在呢个位咧，就系、是、个解谜系点啊，系。因为福尔摩斯咧，佢不甘于嗰个位置就即刻捉住佢交俾警察嘛，佢好想知道嘛，系福尔摩斯嗰个求知欲令到我哋同佢一齐跟住个的士司机一路去解谜，而个的士司机攞支枪， 我哋观众嘅求知欲都系咁大， 系跟住佢啊嘛，所以个的士司机攞支枪指住话，哦，我就 系 咁样令到佢哋肯行入去咯，但系今次唔使，因为你一定会跟我入去，即系你见到嗰啲位置，佢有交代到，亦都同时系只系点到即止，跟住佢就缩翻转头。咁我哋就一路跟住个戏啲主要我哋真係要知道嘅一路系咁去，包括中间嗰个福尔摩斯个哥哥呢、這个人物嘅出现，哇！佢咁犀利，咁神通广大，我哋一路以为佢系一个幕后黑手，点、 啊、 知到最后情理之内、意料之外，就系解释咗就系、是，喂，佢完全系 一 系我咪 讲 咗，我真系关心佢啦，乜料啊咁样。呢啲全部都系我哋见到系全部有必要性嘅交代，嗰啲资料系通过行动行为有必要咁样呈现出嚟。我谂读呢啲先系最难， 从而都系见到晒所有嘅角色咯。 啊、 即系福尔摩斯佢咁样讲呢嘢出嚟嘅时候，你唔会觉得好硬，但系你会知道，哇，原来呢个人系留意到一啲好细节嘅嘢啊。咁我哋亦都会见到佢嘅角色性格。 系啊，同埋佢有啲位咧系话，喂，好明显啦、啊，你哋全部人都睇唔到咩？唔系啊嘛，你咁多人都睇唔到噶嘛？ 佢有个粉红色夹噶， 系啊，真系你哋全。全部都睇唔到，哎呀，我解俾你听啦，傻嘅全部都，你净系睇佢脚踭咪知咯，嗰啲泥你就已经知道啦，咁乜你咁蠢啊？咁个 keep 咧，个 keep 喺边啊？即系佢系好简单点到即止，而且系必须，而所有当场嘅人都系唔明白，唔明白，佢讲完。哦，其实身边嗰啲人就全部同观众当时系喺同一个地方， 嗯、 要写一个咁聪明嘅角色，我哋提过一万次噶啦，喺我哋嘅节目度写、嗯、一个咁聪明嘅角色，即系编剧一定要系花好多功夫一早 set up， 然之后就已经系 plan 咗喺个戏入边，亦都 plan 咗喺个戏入边，真系直跟咗喺度噶，然之后到佢真系 pay off。到最後 review 翻出嚟，我哋觀眾見到，同埋劇中有一啲需要知道呢啲資料嘅人一齊知道嘅時候咧，咁嗰啲就全部見到我哋同入邊嗰啲角色觀眾都一齊，哦咁樣，而嗰個係一個讚歎，而唔係單純係哦，我明啦，快啲早講啊嘛，唔好嘥個時間。即係呢個戲你見到我哋一路追住佢咧，就係、是、喂究竟點解咧？點解佢會咁醒咧？最重要個命脈其實就喺福爾摩斯嗰個超越常人嘅醒。而編劇寫到個演員亦都做到，導演亦都導到出嚟，令到我哋會追住個戲去咯。 係，正正就係咧。其實如果我哋諗起第二集、第三集，因為佢每季都有三集啦，即係如果我哋一諗起之後嗰啲集數，其實佢都係咁樣查案啫。如果佢唔係咁精彩、咁細膩嘅話咧，我哋未必會去睇第二集添。 冇錯啊， 即 係 做一個電視劇。 因為而家咧嗱，我哋咁樣講第一集嗰個基本起承轉合啦，就係、是、其實有幾個起承轉合喺度嘅，大嘅起承轉合。第一，華生同福爾摩斯個關係。 嗯。 第二，中間出現嗰個男人。究竟咩？第三有一单案，有一单命案系发生紧，呢几样嘢同时发生紧啦。而到最后解决咗之后咧，你记唔记得最后咪提出咗个名嘅 Moriarty？ 系 Moriarty 咧系 第一集嘅盒啦，就是到最后我哋知道，哦，原来系佢喺背后搞鬼。嗯、但系呢一个盒咧，亦都提出咗一个新嘅名，亦都系新嘅起， 嗯、 就逼跟住我哋就想追第二集啦。你见到喺呢度编剧点样令到我哋会追个戏继续睇咧？系花咗功夫，亦都系做得相当好 嘅。嗯，特别呢啲查案咧，你好容易完咗一个案就好似完咗个 chapter。我你如果下一集就系开样新嘅嘢咧，其实冇一个追看性啊嘛，即系我可以真系录低佢，跟住好耐之后睇翻。但如果我真的想下个礼拜或者听日你再播的时候，我真的会看呢，是要有一个新的喜在这里，正正就是。咁我哋都讲啦，第一季有三集，而且有三季，其实要煲晒佢都唔系好耐嘅啫。 唔好耐，一集应该个零钟啦，系嘛？ 一个系一个钟松啲到啦。咁所以其实我都有睇第二三集嘅，即系我一啲都唔觉得佢有一啲重复性喺度，而每次追紧都系啲新嘅 case 嘅时候，我都觉得好精彩，好想继续追落去。同埋即系譬如咧，我更加想了解嘅系华生同佢嘅关系咯。即系如果我突然之间睇到个感觉，华生是一个主角，咁我就想喺华生嘅角度去睇福尔摩斯会影响佢啲乜嘢啦，呢个系会更加想追落去嘅。咁我暂时睇完第一季咧，都知多咗啦。咁如果各位听众你有兴趣嘅话咧，即系一个咁好嘅电视剧啦，一个咁好嘅剧本啦，如果各位有兴趣咧，都不妨睇呢一个英国嘅电视连续剧《Sherlock》啦。咁今日多谢阿初同我哋好精彩咁样讲翻个故事啦。 咁讲 系啊，咁我哋希望下一个礼拜再见，再讲其他故事俾大家听啦。 好， 今日多谢晒阿初，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拜 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